就是我们的标靶。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年来，虽然简约风尚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但随着电商物流迅猛发展，过度包装在一些领域有所反弹。评论指出，一些商家对商品重颜值轻品质的过度包装现象屡禁不止，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垃圾增多和资源浪费，有悖绿色发展理念。那么，如何刹住过度包装之风，倡导绿色消费新风尚，法律法规怎样完善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欢迎您，赖院长。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最近呢有一则消息啊，在网上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说的是呢某零食企业的工作人员倒卖废纸箱牟利超过68万元啊，那么并且呢把这68万多元呢占为己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有分析呢就给出了这样的一种评价，说这个案例呢再次反映出了过度包装的顽疾。那么关于商品是不是过度包装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觉得呢这个包装是必要的，也有些人觉得呢这样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有悖于绿色发展理念。那么两位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特别注重包装呢？李老师。 我们国家自从有了网购外卖以后啊，有关于商品包装过度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早就引起过人们的关注啊，而且呢国家相关的部门呢，比如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国家邮政总局以及国家标准专业委员会等部门或者协会啊，都出台了一些针对这种过度包装现象的啊管理措施、管理规定等等，一度让这种现象呢有所收敛。但是从这次你刚才说的那个零食企业工作人员倒卖废旧纸箱牟利超过68万元的消息来看呢，那么过度包装这种不好的现象又有死灰复燃，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这个趋势啊。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其实我觉得也本身就很有意思。其实他这个新闻本身是要说的是两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倒卖获得这个钱财之后非法占有，他是呢新闻点在这儿。但是呢很多的这种评论或者说这个读者或者网民们从这段新闻中他看出了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所谓的过度包装，也就是今天我们新闻这个评论的这个要点。至于说到为什么商家在一度这种好像有点淡化过度包装的情况下，现在又这么重视的这个包装呢，其实答案啊既不复杂，而且跟此前的这种刚刚出现的时候那种过度包装啊原因是完全一样的，他就是想让自己的这个商品更容易的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的注意力啊，从而获得一个好的市场占有量。我们目前来看啊，应该说在市场上几乎任何一类商品，尤其是零食、化妆品、饮料等等这种生活消费品的领域存在着特别激烈的竞争，所以同类商品的品种、规格、质量、价钱等几大关键环节上大家实际上都是相差无几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分。所以呢消费者当走进市场走进超市的时候选择起来，面对这么多的品牌它确实有一点困难，但是呢他仍然做出了选择。那这个选择到底是什么理由呢？那么精明的商家啊，通过各自的市场调查，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发现。那么其中一点他就看到了，如果某一种商品的外观和包装比较漂亮时尚，或者说有个性，或者说又显很有档次的时候，那么在跟同类商品的这种同题这个擂台 PK 之中，他就比较容易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啊，从而呢愿意为这类商品来买单的人就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商家现在就想抓住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心理，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外观等等啊这个格外的重视啊，再次兴起了这种 过分包装的这种浪潮啊。其实我倒觉得这种现象应对了一句我们古代的一句成语，叫买椟还珠啊，这个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我觉得这是形成目前我们再次议论到的商品过度包装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赖院长，您觉得为什么商家特别注重包装呢？ 包装呢，实际上是不是过度包装啊？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是说包装成本很高就叫过度包装了。 嗯， 要从这么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呢，商品呢，在这个从生产出来之后，在仓储、运输到最后销售各个环节啊，有大量的这个搬运，并且要应对各种各样恶劣天气、各种搬运条件等等的这个状况，它必须要对商品有很好的保护。所以在这种保护的包装呢，它有时是非常必要的。可能有的消费者说，哎呀，我收到东西你看怎么包这么多层啊，是不是没这必要？确实到你家最后这一公里啊，可能没这必要。但是到这儿来的沿途是什么样的包装状况，要经历什么样的搬运条件，就很难说了。可能其中啊有大量的摔摔打打、磕磕碰碰。那有些商品呢，这个可能一旦经过摔打，损耗就非常的严重。这种野蛮搬运呢，并不等于是说搬运工人故意野蛮，可能包括机械操作呀等等，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以及那些恶劣天气，这可能比如说淋雨啦，是不是包装有足够的保护？反正我个人有这样体会啊，你一个行李箱可能很好的箱子，你这坐趟比较长的航班托运完了，摔东西这瘪一角那挖一坑，那你想一次航班都这样，那其他商品可想而知。所以作为保护性包装呢，它有时候必不可少的。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消费者觉得，你看怎么快递到家里一大堆的包装这么复杂，那个如果不用快递了，不到家是不是就省了呢？其实不是，只是这些包装呢，在您看到的时候，在超市的货架上、商场的货架上是已经打开了包装，摆在那整整齐齐，拿回家只装一个纸袋就带走了。但是到商家这个环节，它也要有充分的、安全的这个运输商品的包装来保护的。实际上，这个包装的这个量呢也不小。你似乎是单个包装很复杂的，那整体的大箱包装能消耗量真的是很可观的。面向消费者的商品包装，我们没看到一大堆纸箱，但纸箱哪去了？就像这个案例所说的，可能这个商家呢，实际上通过销售呢，也有很高的资金的回收，但这个回收呢，在这个案例中呢，显然被相应的这个管理人员的贪污了。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商家有意的通过包装来展现商品的价值。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商家里看到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摆在这儿，大家都有不同的定价，有的商品呢可能价格呀是非常透明的，消费者就去比那个谁比别人更便宜一点点。但是相当多的商品呢，实际上呢消费者呢是很难界定它的等级的。比如说饮酒，大家一说茅台，哦，茅台很贵，这不用说了。那么有些个酒类呢摆在一起呢，到底谁比谁的品质更好点，价格更高一点，更合理呢？实际上消费者啊，他是很难是有一个客观标准去衡量的。这时候商家在包装上呈现自己的这个品牌的价值，品牌的这个含金量上呢，就要下功夫了。实际上他就想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卖150，哎，那我卖260。我为什么卖260呢？从包装上看出来，我比你高出一个品质的等级。 嗯，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有通过包装的提升这个商品品牌和商品价值溢价的这个机会的。 嗯， 第三个呢，消费者拿到这个商品呢，他有可能呢是有这个作为礼品赠送的这种需求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来说呢，送给朋友一些礼物，又希望呢这个让朋友觉得呢这个礼物啊非常重要的，是我精心挑选的，但是呢又未必呢愿意付出极高的成本。那就是什么呢？如何把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更加的精美，来展现呢自己送出的这个礼品呢，哎，确确实实呢是有价值的。哎，我可能用这样的包装方式呢，给消费者心理的一种平衡，觉得东西哦物有所值，所以在这方面的礼品包装上做的比较复杂的也会很多。 嗯，是的，其实过度包装啊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儿， 以前呢，逢年过节，像是月饼礼盒啊、酒类的礼盒，都存在着过度包装的一些情况。那么包装盒甚至是比商品本身的成本还要高。最近呢，我们看到有网友啊，就现身说法，说呢，这个过度包装在外卖行业很常见。他点了一份捞面的外卖啊，送到手里的时候发现竟然有四个包装盒，扔掉呢觉得浪费，那么不扔掉呢放着他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用处。那么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呢，外卖和快递的增加也就导致了大量包装的产生。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包装应该如何掌握好一个度呢？ 我觉得过度包装现在还主要是这种外卖的行业，快递只是在外卖行业中它承担的是一个物流的这么一个角色。外卖这个递送到家里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现在这种包装盒已经成为所有喜欢网购家庭的一个幸福的烦恼啊。这个其实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夫人啊，这个现在网购已经到了一个很娴熟也很依赖的地步。过去呢，其实我对于外卖还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担心或者甚至是偏见，我认为外卖线上 APP 的这些商品的质量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担心。但是呢，经过这么两三年以来的反复的验证，现在我这个观念已经没有了啊。现在我感觉到，从我夫人的这种日常的采购啊，这种网购之中啊，送到家里的这些东西，跟我们自己去到大卖场、超市啊，这个去买回来的那种，自己拿回来的那种，我们曾经仔细比对过，那真是也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异。所以显现出目前中国消费市场中这种销售方式和买的方式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另外一点，我尤其就对这个过度包装这个话题特别有切身的感受，就是那真是，因为每次买回来的东西虽然到了家门口，快递员给你送到家门口，但是真正往家里搬、收拾、倒腾等等，这活儿还是我干的，所以我是亲有体会。那个确实有的时候那个包装是有一点过分的啊，这个东西尤其是买的越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候，那包装就越来越过分啊，这个层层叠叠啊，既有软的里面的这一套啊，又是泡沫啊，又是这个塑料包啊，那个隔层啊等等，倒是很安全，也很看得出商家很仔细，而外面呢又是硬壳的那种包装，甚至还确实不止一层啊，所以这种东西把商品取完安置好以后，我们看后续的这种东西，我面对着这些东西，我真的非常头疼。我现在每天日常啊，这个往这种分这个就是垃圾里倒的这些东西，大部分80%都是这类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过度包装这个话题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涉及到千家万户，尤其是年轻一代，现在基本上网购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选择方式了。这还不像我，对吧？我对于去卖场直接去买，我仍然还保持着一半的兴趣。但是年轻的这代人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啊，对于资源的浪费、对于成本的增加啊等等，确实是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嗯，赖院长， 我觉得啊，这里面啊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消费者对于这个包装的这个似乎成本很高的观感和实际商家呢为包装呢所多支付的费用之间啊，它并不等于是像消费者想象的那么高的。比如说有些个包装的话，如果做了很好的设计，可能成本的增加呢只是有限的，但是给消费者拿到手的观感呢，似乎哎呀，这个包装怎么这么复杂，看这么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很贵啊。实际上在这里呢，有的时候比拼的是商家的这种设计。比如说刚才说很多外卖现在都用什么呢，用这种有一定保温作用的这种保温那个包装袋来装。这种袋的话呢，以前我买冰激凌冰棍也送，那袋子又难看又土，其实成本呢是一样的。但是有的像外卖商家那袋子呢，设计的古色古香，哎，盒子方方正正的，这个无论是宽窄的黄金比例，还是上面印刷的色彩色调，都给消费者一个很有品质的感觉。所以这个差别呢，并不是硬成本的差别，是设计美学上的差别。这个时候消费者觉得，哎呀，这个袋子这么精美，是不是丢了很可惜啊，很昂贵啊？但实际上呢，这并不一定是成本的差别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厘清的。第二，刚才说冰鲜，冰鲜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冰鲜的产品啊，它对于商品的品质、安全的保质期呢，实际上是有很重要的保障作用的，就是它大量的这个冰袋， 一旦呢，这个就是温度呢不能很好的保持，那商品在极短的时间内，可能一两个小时脱离这个0度的环境，就有可能的这个腐烂变质。也就是说，为什么像这些年一说这个大量的生鲜电商做起来很难呢？就是生鲜电商为什么很难？因为生鲜很多，像刚才说冰鲜都需要冷链物流，而冷链物流成本极高，商品一旦脱离冷链，它的损耗率非常非常大。像做得好的企业，可能损耗率能控制在5%以内；做得不好的，可能30%就全烂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增加更多的冰袋来降低这个包装的温度呢，对于商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冰袋确实扔了很可惜，但说实在的，就一个薄薄的塑料袋里面灌上水，然后冰冻，然后装在这里面的话，成本它远远低于这个水产品因为化冻之后烂掉、腐烂损失造成的这种损失。所以呢，实际上商家放大量的冰袋也是必要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成本略微增加一点，到消费者手里呢，可能拿到的包装材料的这个完好性和包装材料可重复利用性呢，仍然很高，所以消费者拿到手里还爱不释手，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么多冰袋也不错，扔了吧，怪可惜，这不扔吧，我确实也用不着，哎，就纠结了。但实际上呢，这个呢，放很多冰袋是包装成本的在下降，而并不等于一定就是看到一堆冰袋就提高了。 是的，那么商品的颜值啊，现在越来越高，包装呢也成为了商家必争之地。根据天眼查的显示呢，在某零食企业申请的33项专利当中，有24项都属于外观设计的专利，占比呢超过总数的70%啊。那么近年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邮政局呢等多部门也出台措施治理产品和物流快递的过度包装这样的情况。李老师，在您看来，政策的出台对于商品包装的生产和使用起到什么作用了呢？ 首先，就你刚才说的这段新闻，我觉得有感触啊。你说零食企业它申请的33项专利之中，72%都是关于外观专利的这个专利申请。这个你说现在我们讨论过分包装的问题，你从它自身一个零售企业自身的这个专利申请就能看出来，它的主要精力在哪里，它的投向投资投向在哪里，一目了然。所以现在过度包装为什么越来越多，二次复燃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快递业和所有商家来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邮政局就是行业的主管部门以及职能的权力部门，他们出台的任何相关的政策、行业规定，对于抑制这种商家对商品包装的过度关注、过度投入号召行业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理念是非常关键而必要的基础性规范。那么这是为快递业和外卖行业提供了一个政策的发展框架。所以没有商家，我相信啊，没有商家会不留意这两大核心部门发出的这种管理的信号啊。前面我们说过，商品的过度包装它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过去曾经在这两大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的规范之下，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从这次过度包装死灰复燃的市场反应来看，过去两大部门出台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管理规定中，其实它还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和疏忽啊，比如说近年来，国家标准委就出台了一些关于过度包装方面的一些规定啊，比如说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啦，这绿色包装评价办法与准则啊等等啊，标准很多，数量也不少，但是呢，这些这个通则也好、准则也好、规定也好，它缺乏具体的法律条文的支撑，而且它也没有设定明确的罚则。关键是这个专业委员会、行业协会，它没有这个处罚、罚则制定的权限啊，所以类似的这种规定虽然有，也是白纸黑字写的，但是它很难落到实处，而且更不会让这些商家这个乐于去听从。所以你说这个政策出台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是呢，现在就要求这个两大职能管理部门要尽快的在防止过度包装方面这个完善相关的具有强制性的有处罚明细规则的这些行政立法也好，还是什么方面的规定也好，总之言之，要建立相关的管理和处罚机制并且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这样才能比较有效的解决商品包装过度的问题。 是的， 有评论指出啊，当前在治理过度包装这一个事情上呢，已经出台了不少措施，采取了不少行动，但是呢，收效甚微。那么如何通过管理手段和市场手段，让过度包装逐渐远离市场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近年来，虽然简约风尚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但随着电商物流迅猛发展，过度包装在一些领域有所反弹。评论指出，一些商家对商品重颜值轻品质的过度包装现象屡禁不止，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垃圾增多和资源浪费，有悖绿色发展理念。那么如何刹住过度包装之风，倡导绿色消费新风尚，法律法规怎样完善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提起过度包装呢，舆论呢给出了过度包装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过度包装造成了原材料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增加的各项成本会抬高产品的价格。那么第三个问题呢，说到了舍本逐末啊，重颜值会轻品质。李老师，对于评论指出的过度包装的这三种问题，您最关心的是什么？为什么？ 你刚才列举的这个相关评论指出的过度包装的三重罪啊，我认为看得很准啊，也点到了要害，所以这三条呢，我都点赞。如果你非得要让我这三样罪中挑出一个我最关心的，我的选择是第二宗罪啊，也即是增加了各项成本，抬高了产品价格。他，你说那他怎么办呢？那就是接着第二宗罪延续下来所说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那么一个消费者增加了一份负担，那无数个消费者增加的这一个负担中之和，那总体看起来，那这个负担量，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那么这个意思呢，我觉得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说商家过度包装的成本通过商品价格的抬高，他将这部分的经济成本悄悄地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你说这不就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商家你在玩商品包装上，你有一些的失度失当华而不实等等，你犯下的这些错误，最终你都让这个所有的消费者给买了单。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商家他乐意在包装上花费心思，但是呢他却不太担忧这个事儿，因为也没有职能部门出台相关的硬性管理规定啊，也没有对这种过度的豪华包装他给予处罚等等。因为他同时也知道这个，而且这个花费最终承担的并不是他自己，可能他也承担一点，但是大头不是花在他这儿，他都给转移到了消费者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他不清楚一点是，我们仅仅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么这种就属于严重的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我觉得它是非常不合理的。 嗯，是的啊，其实最好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呢，商家能够合理的控制包装的成本，朴素包装；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也能够认同环保消费的理念。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呀，商家可以从哪些方面啊寻找突破，在维持这个消费者惊喜感的同时，能够尽可能的降低包装成本，促进行业的良性竞争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看到了一个专家的说法，我觉得他跟我现在的想法呢有点不谋而合，所以我在此想援引一下这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它是从两方面来解决包装的这种现在处的这种困境，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有没有啊？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它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来说的啊。前面我分析了，商家追求包装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过度两个字一加上，这就问题就出来了。他追求包装的目的就是想吸引消费者对他的注意嘛。那么你想想，同类产品在市场上货架上摆那么多，那谁都想吸引消费者，所以你适当的做一些包装，那么不是加上过分两个字，那这是人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是没问题的。那么现在就要求回归到所谓的你刚才点到的朴素包装、简化包装、简约包装这条思路上来的时候呢，那么商家他仍然可以去做一些包装上的这个努力和追求。那么比如说是不是可以从包装的方式和材料上来寻找一些突破口啊？包装的方式，你比如说既好看同时又不复杂，并不贵，对吧？ 那么包装的材料上，咱别寻求那种特别贵的那种啊，而且不容易消纳的、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材料，而找一些容易环保的材料、容易消解的材料呢。那么这些东西是可以进行一些科技攻关的。如果在这两个方面寻找到了突破口的话，那就是能够在保持消费者对商品外观惊喜感的同时，也能够尽最大的可能降低商品包装的成本。而且它这个模式一旦走成了的话，它就能创造出这种包装的这种模式的批量生产啊，以此就达到您刚才说的那种促进了行业之间在这个领域的一个良性的竞争。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看待商品的包装。如果我们想让商品的这种简化包装、朴素包装能够大行其道，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新风尚，让所有消费者都能够乐于接受啊，那就要在全社会倡导一个厉行节约的消费理念啊，提高全民的一个环保意识，而且要抵制那些追求过度包装的这种浮华的社会风尚。我们记得在今年，实际上还做了好几期关于浪费粮食的这个问题的话题，包括到了餐馆以后，怎么样去根据个人的这种消费能力或者和这个胃口大小来点餐的问题，同时也要求餐馆提供更适合人们多样化选择的这种不同分量的菜品问题，对吧？这个跟那个意思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想做成，它显然不是一年半载的短时间内能达到的。但是呢，同时只要持之以恒，必定能达到久久为功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方面的总体而言啊，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提倡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最终实现建立起一个资源节约型和叫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它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有力的推进。 是的，我们看到有相关的业内专家也指出啊，由于目前的产品包装材料，仅有少量的是可以回收的，比如说易拉罐啊、玻璃啤酒瓶，还有瓦楞纸板啊，那么大量的包装废弃物呢，还是会被填埋、焚烧处理，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亟待建立包装循环机制，有效的回收利用包装的废弃物，改善过度包装的这个现象。那么赖院长，您觉得从技术标准和环保理念的角度啊，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践行绿色环保呢？ 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非常对，我觉得应该这么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商家使用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的用可降解、可重复使用的材料，就材料上本身呢，尽可能的这个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比如说塑料袋，现在我已经看到了，过去我订某些个前置舱的这个生鲜企业的袋子是传统的塑料袋，最近给我送来的已经换成可降解的塑料袋了。像有的人说，哎呀，看着什么纸壳啦等等的，是不是这个损坏森林啊？实际上现在很多的产品呢，都用一种速生林，就长得非常的快，然后呢砍伐之后又重新快速长出来，这个成本呢极低，而且呢这个消耗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有限的。第二呢，就是呢尽可能的呢通过这个大数据，一说到人工智能这些数据的模型分析呢，往往都想到的是，哎呀，是不是跟踪每个消费者呀的一些情况？实际上也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通过大数据这个定量的数字化分析，这个产品的包装设计，包括里面包装的材料如何来节省，用最少的材料保证足够的力学的支撑的强度，保护商品的这样的改进，那么实际上能大大的减少什么呢？减少包装物的这个使用量。第三呢，就是可以运用越来越多的新技术降低成本。因为我也参观过某些企业的物流舱，我也看到有些商品呢拆零之后，哎呀，从这个包装盒里拆出来，然后呢把这几组商品给一个消费者包起来，然后一层层的包起来，然后再包成外面的盒子，可能呢机械臂不能操作，还得人工，这个人工成本也高。相应的包装的话呢，不同的商品这盒子又是异形的，大小不统一，所以用得更大的盒子装起来之后，还用填充物把盒子撑起来。这些个包装的成本呢，可能就很高。那能不能将来进一步的发明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比如说直接画一喷，把这个就是相应的某些液体的物质，把商品包裹起来之后凝固成型，既耐冲击又坚固又轻型。相应的包装的这个不仅盒子省了，而且外包装的给它进行捆绑的这个胶带也好啊，绳子也好啊， 等等，是不是也省电了，而且效率也可以提高了？等等，在这些包装材料技术上呢，实际上还应该有更多的研发，这是从生产企业端、物流端。那么在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端之后的话呢，这个包装的回收，我觉得这个再生资源的回收体系呀，仍然是应当是加强建设的。这样就是消费者大量的这个就是买了外卖也好，买了快递的商品也好的这些包装物，无论是塑料的这种袋子，还是纸壳，还是其他一些材质，是不是有更多的回收机构能够最便捷的，消费者只要扫个码或者手机上点击一下就能上门回收走，把这样消费者刚才说这个大量的可回收重复利用的包装材料呢，再次、二次、三次的这个重复的这个加工使用，这样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对大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环保的措施。 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从技术标准和消费理念的角度啊，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实现绿色环保呢？ 有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的啊，就是有关于倡导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消费观啊，无论是从商家这边看，还是从消费者这立场看，现在大家在这个点上的争议一点都不大，还是比较容易达到共识的。但是如何在技术和标准上找到一个合乎现状、在经济上持续可行、在成本上大家均可接受的一个运行机制和方式？却成了一个难点啊！比如说啊，为了抑制这个商品的过度包装，我快递业啊曾经一度想推行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一种比较标准的、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快递盒来统一装那些送达给消费者的这个货品、商品。那么在送货上门这个动作完成之后，那么这个快递盒实际上它就是暂时留在消费者家里。那么，如果消费者再次订货的时候，那他把新的这个统一的标准盒送过去的同时，就把上一次那个标准的盒从消费者家里再取回来。那么，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能够达到抑制商品的过度包装，有的时候甚至不太需要这个商品的这种包装的这种程度。啊，你像这个设想也好，还是从他这个初步实行的这种做法也好，都很先进，而且也相当的环保。但是这件看上去很美好的这种设想，在实行了、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运行不下去了啊，最终不了了之了。原因是太麻烦啊，因为这种标准的快递盒，它为了长久的耐用，所以在材质的选择上它是比较讲究的，制造的成本是相当不低的。所以把它送给消费者之后呢，如果你要收取一个成本押金费。那么消费者现在的这个普遍的选择是不情愿啊，那我就不要了。如果你不收这个标准这个快递盒的这个成本费，那么经常还会有消费者，因为这个盒子还是相当精美的，他私下留下这个快递盒，他不交回，然后他也不在你这儿再订下一个商品了，他转到另外一个地儿。那么这样一来的时间一长呢，这个快递企业的这种标准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快递盒数量呢，会造成一种不应有的这种消耗和损耗，越来越少。那么这样的话，快递企业自身也难以时间长了以后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呢，我觉得由于这个快递盒，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快递盒由于它是重复多次在使用的，所以在这种相当一段时间内使用过程之中，这个标准的快递盒难免会出现一些的小外观破损啊，或者说显得这个有点脏、有点陈旧等等。那么对此呢，后面的这些消费者在收到这个时候，他的观感不太好。啊，容易产生一些投诉的纠纷，所以最终我们看啊，由于各个环节上几乎没有人觉得最后高兴，所以这项看似很环保的，也能够有效防止商品过度包装的做法，最终是难以持续下去。 是的，商家呢之所以会过度包装，也是闻市场之风而动，颜值意味着价格更高，可以让商品增值数倍。有评论指出呢，可以通过税收、包装处理费用、碳交易等手段来对冲过度包装所获利益，运用市场之手扭转过度包装的势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在创新包装、环保包装和提供更贴心服务上所做出的努力。作为消费者，也应该改变对过度包装的喜好甚至追捧，践行简约消费，增强环保意识，从根源上减少对过度包装的需求。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白。